何峰走至他身后，手按着桌子弯下腰来看着镜子。 你能动得了我一下，我叫你姑奶奶。 这么喜欢给人当孙子？ 我不跟你拌嘴。一个老中医从前给我的配方很有效，专门给你去抓了药了，磨了半天了，手都酸。 难为你了，谢谢。 怎么谢呀？来点实际的。 给你来一刀吗？ 帮我揉揉，或者亲一口。 谢池拿起梳子打了他手背一下，何峰抬起手，反倒摸了摸他的头。别碰我。 早上不小心碰到伤口了，疼吗？ 不疼，特别舒服。 有多舒服呀？ 何峰抽出他的发簪，谢池一头黑发散落下，盯着镜子里的他。插进来。 往哪儿插呀？ 谢池恼羞，抓了抓头发，起身走开。何峰瞧着他的木簪，随手将他揣进口袋里。 哪儿买的？真丑，有机会给你雕一个好看的。这个配不上你，我帮你扔了。 谢池无心与他抢夺，任他收了去，找根发带随意绑住头发。 有没有吃的？ 有啊，多得很。 我饿了。给我拿点儿。 好。谢池去楼下拿了些糕点来，还有半瓶酒。 谢谢。还不错。 何峰接过来一大块茶糕，整个一口塞进嘴巴里。不怕我下毒？ 美食美景加美人，死在你床上我也认了。 干得很，别噎着。 女人家少喝点儿，怪我了，从前给你养的臭毛病，就不该带你喝酒玩枪的。 他盯着谢池笑，接过来刚要套嘴喝上一口，谢池将酒瓶子抢了过来。何峰依旧弯着唇角看他。 真下毒了呀。 谢池转过身去，将酒放到桌子上。何峰舔了舔牙。 舍不得我死？ 我生平最厌恶汉奸，比日本人还要厌恶。你滚吧，别死在我这儿，脏了我的屋子。谢池低着头，紧握瓶身，始终背对着他。何峰没有说话，也没有走，默默吃完剩下几块糕点。谢池忽然回头。好吃吗？ 美味。 你还真是厚颜无耻。何峰将空盘子放到桌上，手顺势按下去，将它拢在自己的身影下。 我什么样你还不清楚吗？ 亏我还心存希望，觉得是不是有别的原因才是你。话音未落，他的腰被何峰一把搂住，轻盈地抱了起来，慢慢放至床上。谢池往旁边滚，躲过他盖过来的身体，何峰把他抓回来。 往哪儿跑？ 谢池抬脚朝他下身踹过去，何峰反应倒是极快，立马握住他的脚。 男人要保护自己的命根子。 刚才上药，谢池里面没有穿衣服，一拉一扯，露出白色四角衬裤来。何峰长吸口气，怕再与他闹下去就控制不住了。他松开他的手，拉着被角盖住他的长腿。 你要绝我后啊？ 反正何家已经绝后了。啊， 不对，你还得留着生日本崽子。何方不想听他说这些话，下了床故意回。 对，生日本崽子，生他们一窝。 谢师拿起枕头就砸他。何方拾起地上的枕头，抱着他坐在床尾，不再与他闹腾。他从口袋里摸出烟，点上一根。 我没时间了，等会儿就要走。 赶紧走。 我也不是那么自由，可以到处乱跑的。好不容易跑来见你一面，下次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 地下见。 我可不想这么早死。 你还怕死呢？ 怕呀，当然怕了，活着多好。活着就还有希望，活着才能有希望。 谢池看着他宽宽的背和那缕弯弯撩撩的烟，忽然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凄凉。 好好陪我聊两句。 谢池无言。